在全英来说的话，其实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嗯， 在英国的伦敦，我们刚才讲到了，由于它的这个物业的增值，导致了它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降低。基本上平均回报率在2%到3%左右。 哦， 啊，是什么概念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在北京，你要投资一套房子，你的回报率有没有人算过？大概是多少？您算过吗？ 您说的这个房租吗？ 对啊，房租。 嗯，没有，反正我知道是在物质 在中国的大城市， 嗯， 包括北京， 嗯， 上海，广州，深圳， 嗯嗯， 啊，现在投资的回报率基本上应该是在100%到120%之间，嗯，啊，然后我们的学区房概念， 嗯， 啊，应该是1%的， 嗯， 啊，投资回报率非常低， 嗯，相对来说就是说租金比较低， 啊， 相对于您付出的这个钱， 是的，是的， 嗯， 啊，我们看到了伦敦只有2%到3%，但是在伯明翰地区， 嗯， 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能到6%到8%之间， 哦， 啊，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房租再涨个5-6倍， 是的，但是你的， 嗯， 投资成本， 嗯， 要很少，只有200万不到的人民币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投资。 哦，也就是说，嗯，说明白点，就是说，如果把它租出去的话，也是很上算的。 是的，啊，嗯， 这样计算的话，不管您是去居住还是说不去居住，就暂时把它出租出去，相对于咱们说北京吧，相对于在北京来说的话，是很划算的。 是的，啊， 嗯。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，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。海外有个家，为梦想创造可能。 如果是在当地来购买一套房产，我们对它的这个持有，它的这个产权的实现会是什么样的呢？ 在全英呢，其实产权是分两种的， 嗯， 一种是租赁式产权， 嗯， 啊，我们所说的那个 leaseholder。啊，租赁式产权它的最高年限是999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70年的产权， 嗯， 啊，但是在英国它最少的租赁产权是99年开始，啊，到999年不等， 哦， 啊，最高999年，啊，然后凭中间， 这个，是在购买房产之初就。 对，是的，它有不同的产权年限，有125年的、250年的、325年的，然后这个是根据你开发商在购买这个地的时候的。各种情况来定的， 嗯， 啊， 嗯，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房产结构，就是它的这种 house 啊， 嗯， 我们所说的别墅， 嗯， 啊，它这个是 freehold， 是去永久性产权，啊，是分这两种产权。 嗯，那如果是咱们听众朋友说，我真的对于伯明翰投资有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到底是选择哪种更好呢？是说像您说的这个别墅呢，还是说选择普通的公寓？ 给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呢， 嗯， 是如果选择纯投资来讲的话， 嗯， 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用去到英国本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啊， 嗯， 然后我们在如果说我们朋友们就是想在英国居住，然后在英国本身居住，我们可以买这种二手的 house， 嗯， 价值也是比较便宜的， 嗯， 啊，居住环境也是比较大一点的。但是如果说作为纯投资的朋友们来讲的话，给大家的建议还是买全新的公寓， 嗯， 啊，这个全新的公寓呢，就是它因为它是全物业管理，你不用去担心这个房子的维护维修各方面的，非常便捷， 嗯， 省心， 嗯， 啊，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房子其实很多都是超过100年历史的房子， 嗯， 所以你在买到这个二手的房子的时候呢，对房屋的结构包括它的这个下水电各方面， 嗯， 然后包括它房屋结构你实际上是不是全面了解的， 是 是 你在买到之后呢，这些隐患会逐渐体现出来，那么你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非常高昂的，而且你还要亲临这个英国本身去亲自处理这些事情。 嗯， 如果你要是委托给当地的这个中介公司来帮你来做这些事情， 嗯， 那你会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。 嗯，也就是说买的时候花的钱相对低一点， 啊， 但是后期的这个整个运维护的费用又高。 是的。 嗯，所以说您觉得对于如果是我就是想投资，一个单纯的投资者来这样的心态来说的话，就买新房。 是的啊， 嗯， 你就直接买一个全新的公寓，这样非常省心， 嗯， 而且是精装修。